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清晨起来打眼瞧，感觉天气不太好，窗户外面雾昭昭，是空气里头有味道。您要问我啥味道，花到此处心烦恼。不是烤鸭蜜三刀，不是豆汁儿槽子高，不是卤煮开口笑，不是炒肝添符号。要想空气没味道，嘿嘿，七壶高碎咱聊一聊。你说怎么着，饿了饿了，这天吃得下去吗？啥都甭说了啊，风局又歇菜了。一上来跟您说一小知识，据说哎，这埋的味道还不一样啊。是啊，高科技啊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话说环保部督查各地，来至在我老家。哼，你说哪个老家，我就是不说，哈哈哈。在我老家发现，尽管每个城市都有那个霾，但是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是啊啊，有的地方那个煤灰的味儿很重，有的呢则是叫做什么玻璃石、鹰砂、粉末，哎呀，呛的哈，呵。所以说嘛，得赶紧治乌麻粒快嘛，杨六郎都着急呀。怎么呢？哎，他当年作战那个地方啊，如今晚都是买呀。过好阳春节，加强安全和警戒，奉劝游客各位爷出门在外，哎，别撒野呀。就说啊，昨儿个倍儿忙的阳春节，嗨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，咱北京警方阳春节期间启动了黄色等级的预警，警方是多措并举，全市大中型商场超市啊，加强各项安保工作。呵，警察师傅忙到啊，这个啊，你看看啊，穿戴整齐是吧，这个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啊，提枪上马，哈哈哈。这所以说嘛，这可得给那个民警同志嘿道声辛苦啊。 十万地群我当报，王的恩想当接送先进，在事业把话语，一不用长空咚咚打，二不用步将随后跟，只要黄忠一骑马，匹马单刀去进军，十里之内得了我身，只是大意那虽然谋的身，十里之内不得真，完了两老头挂阴门，来来来，带我也的马能进。 那个说不是。谁撒野了？昨个的事儿吗？不，嗨，说来话长，这就说啊，这个两节就在眼前。那昨儿那个呢？昨儿不算呐，嗨，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是吧？说是那个啊，今后啊，不光是首都机场，当然首都机场也在内，出现什么霸机。啊，你这晚点了不成？我这啊，我不行不行，这那的，我给我啊，给我不许走啊！我得那什么维权去啊！强行开舱门，还有那个呢，冲床跑道等恶劣行为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有这个行为的游客将被首都机场